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守灵夜话。 撞鬼咯， 边位啊你？ 台长嘅声音， 做乜大家走出嚟你？ 系啊，1月31日晚嘅吓，即系叫做新年前最后一集正常嘅节目啦。之后嗰啲都唔正常噶啦。 今日都好似唔好正常，但系而家都唔正常，有咩人气？ 即系啊，多咗台长咯。 无啦啦， 我撞鬼啊！ 真系撞鬼、啊！ 点解叫到台长嘅咁？ 咪咯，乜撞入嚟啊你？ 入到咪嘅，点解咁啊？系咁好正常啫，台长久唔久会出现噶嘛，系咪？ 系久唔久喺啲节目度无端端突然间就走出嚟。 Okay, Never mind 啦，咁啊，其实今集咧就系呢个农历新年之前嘅最后一集啦，咁就之后就要等到3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噶咯。 系啊， 真系我啲忠实听众冇得听，真系。 咁又唔系，咁2月期间咧，我哋就讲啲八婆嘢啫，讲下其他嘢啫，即系我成日叫八婆嘢嘅，新年嗰啲嘢啊嘛。 咦，唔通换咗位女主持过嚟？ 啊，唔系，唔系，都系。都是我哋两个演绎嘅啫，到时 阿莹希婆婆嗰啲系嘛？ 你咁清楚，好中意扮婆婆。 佢真系婆婆嚟嘅，真系 神师母啊，变咗系嘛？ 冇啊，我都想有啊，车啊， 神经嘅啫， 神经就有。 好啦，咁啊，今集咧都会同大家交下货啦。莹希真系，唉，头头碰着黑啊。 系啊， 即系 搞咩啊？ 录音时间系27日啦。啊，不过查实咧就喺呢一个。啊！禮拜日同禮拜一咧，都遇到一啲令我覺得都有點疑嚇，奇怪嘅嘢啦。 係啊，今日我同你角色調轉咗。今日個上一次就我同你錄音嘅時候，你係戴住個口罩。係 啦，今次就輪到佢戴口罩啦。 今日到我又戴翻個口罩講嘢，我原來都幾辛苦戴住個口罩錄音。 係啊，所以要好大聲。係啊，我上次係特別大聲，今次 OK 嘅，係啦。咁啊，今次就遇到两次事件啦，一次就喺停车场，咁 又系你屋企楼下个停车场， 系啦系啦，另一次咧就系喺屋企门口啦， 哇，屋企门口， 屋企门口啊，好惊、啊， 讲屋企门口单先不如， 咁啊，讲下屋企门口发生咗啲咩事先啦，咁啊，话说咧就。前唔知几多日啦，咁啊屋企人就分享咗件故事，就其实同啲鬼鬼怪怪冇关嘅，咁啊不过都有阵时都同大家讲声，即系夜妈妈人吓人都几得人惊嘅吓，咁啊讲一个无厘啦更嘅嘢先啦，咁啊话咧就有一晚嘅凌晨时分咧就听到一啲惨叫声，系啦，咁就应该系一个男人嘅惨叫声，咁啊都嗌得几惨嘅，咁啊于是我妈唔系咁样，系如果大家最近有听李日朗嘅傻女最后嗰堆嘅惨叫声，系 啊 ，exactly 呢啲， 类 似呢啲啦，系啦，咁啊话咁嗰个系人嚟嘅，事实就不过隔咗第二日，我妈问我，我完全听唔到呢啲声音啦。 咁惊无啦啦有人， 但系就自此之后就就完全就再冇呢啲事发生啦。但系我唔知两者有冇关联吓，即、就、系、是、我最近遇到嘅，即系喺礼拜应该系礼拜日嚟嘅。 嗯， 礼拜日嗰日翻完电台咁啊，就坐巴士啦，翻到屋企已经十二点正。咁啊，当时咧就呢个时间咧就其实走廊已经冇任何人啊，成啊好静噶啦。咁啊行到去门口附近啦，准备攞锁匙噶啦，其实。咁啊，行到去谂住抄锁匙，咁啊突然间听到 惨叫声。 唔系，你估下？ 见到啲好恐怖噶？ 见唔到， 听到， 听到， 只听到。 唱歌啊，又系 争少少。 鬼石泥 都唔系。 贝斯 系个女人讲嘢嘅声音。 讲乜嘢啊？ 讲咩啊？ 听唔清楚。 即系鬼石， 好似又算系啦，但系又似哼歌，又似系讲。 系咪又系嗰啲咩？ 我共你多嘢，我做嘢多多啲啦。 总之就我听唔到佢哼咩歌啦。但系咧呢一个过程里面咧，最我觉得最恐怖嗰下咧，就唔系话佢哼歌或者系佢讲嘢，而系当呢两样嘢过咗之后，佢做咗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好惊。 哦，你见到佢噶？ 唔系。 咁佢做咗样咩？ 即系佢做咗一样嘢，令你话俾听佢喺度。 佢系咁样，唉，系我一路攞住个锁匙，一路开锁， 又见到盈希， 点解又系你啊？ 餐餐出亲嚟都冇好嘢， 佢可能觉得系咁咯。 系，即系，总之就系、是、嗱、那个过程就系咁啊！我去到走廊冇声，即系出 lift 去走廊，其实冇。冇咩任何特別嘅聲音，只有聽到我自己腳步聲。 係啊， 一路行到去過咗房衣門，因為我 你斜對面 斜對面係一個房衣門，房衣門都冇人嘅，係啦，亦都聽唔到樓上樓下或者係有啲咩異樣。但係我聽當我企定喺我屋企門前嘅時候，正當我開始攞鎖匙之際，佢就開始哼歌啦。 但你如果我记得你嗱，即系以我印象，我去过你屋企咧，其实你应该屋企由你屋企行翻，唔系由你出 lift 行翻屋企嗰段路，其实好短嘅啫噃。 唔长， 同埋嗰度系冇乜位。 期间系冇任何古怪嘢，因为点解咧？如果识我嘅人都知嘅，系一到夜晚，我系一个好更加谨慎嘅人嚟嘅。 系 行，无论行路或者去搭 lift 都好，我系有一个原则好重嘅，就系、是。如果有多过一个人入 lift 嘅话，我就永远都会尽量企后面，或者企侧边，但系望向个 lift 箱嘅。 点解？ 我唔会望 lift 掣嘅，呢个系我一个习惯嚟嘅，系啦。 但系有冇原因嘅？冇原因嘅。 又或者就系当我行去走廊一个人，我有阵时候我喺临开门之际，我系会望翻转头嘅。或者是我经过房衣门对面有个空厅，我亦都会望一望。 即是你开门翻屋企之前，房衣门 我都会望一望。 哦，惊人跟住你咁样。 呢个是一个做惯咗保安嘅人系会有咁嘅危机意识。 系 咁、啊、但系喺呢一日里面，我都系如常咁样嘅时候，其实都 check 过晒，就系空厅冇人。房衣门后面都冇人嘅。咁即係话基本上个走廊係只係得我一个行緊，灯光火着冇咩特别，同平时一样啦，都係平时睇电台如果好夜走嘅话都成十二点先返到去，都唔觉得有咩，而係礼拜嗰晚就嚟了啦。 同埋你喺电台走嗰时你都会望下个后厅有冇人㗎啦。 係梗会㗎，你都有阵时都会遇我，有阵时都会抌垃圾嘅时候我都顺路望一望。是啊，即是大家可能以为我是八婆在这望鬼望城，不是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在那里整个过程，其实由我听他哼歌开始，其实我就将我攞锁匙的动作教慢了，已经是比平时是慢的。 哦，即是你想听清楚， 我想听清楚他在那里唱什么，但是对不住，我真的听不清楚他哼什 么。 跟住他哼了两句倒啦，跟住就讲嘢了。但亦都对唔住，佢讲嘢好似真系鬼食嚟咁，我完全意会唔到佢讲乜。 即系唔系 Cantonese？ 佢系咁样嘅，类似啲咩咧？好似系将一句句子用好快速咁样去讲嘅。 佢写翻咩嗰啲啊？ 都唔系啦，系咁样啊！ 即系类似睇一段电影嘅时候搞快镜。 系啊，即系你系听唔清楚佢讲乜，亦都我完全感应唔到佢想讲乜啊！ 嗯， 咁净系知道佢喺某一个范围里面。为什么呢？就是当他讲完之后，我就开始拿那抽锁匙了嘛，就 他是等你回家 的，哼哼哼这样，跟着就唉唉，即不停地喊， 又见到盈气， 一路拿住抽锁匙去开锁，去开两道锁，去拉闸，一路在那里。跟着我开了个铁闸之后，我未开门，我终于停了手脚，我就望一望出面，即是走廊方向望， 没人喎， 没人，见不到有人， 亦都感觉 sense 唔到究竟佢喺边个确实位置，净系知佢喺某个地方咯。 嗯、 总之就在这个附近是一一样样扰扬你 咯。会不会是你？我成日都听你讲，你屋企成日都有一位女士，即系长期住宅你屋企， 系 咪佢嚟？ 我怀疑佢系咪当栋楼、当层楼或者系当栋楼嘅一个我哋地主啦，即系鬼王啦吓。佢、啊、我唔知佢今次系做乜鬼啦。不过既然我 sense 唔到佢嘅时候，我就更加有一样怀疑，其实系咪就喺我头顶？ 咁你有冇向上望下？ 冇，我就系冇向上。 点解？ 唔知啊。总之就系我 唔敢望啦， 已经冇唔敢望。如果我唔敢望，我直头系手都震埋咁去开门啦。唔系， 最扮扮声开门入去啦。 好八婆地咁样，仲要慢动作咁去听下佢度做乜？系啊， 系啊。 但乜都睇唔到，乜都感应唔到，就系咁样先至觉得 有啲奇怪。 佢想点啊？系啊，我当下我就谂你想点啫。嗯、但我真的 sense 不到你想怎樣， 有事想跟你說， 你有什麼想跟我說？我不想知道。 我有事想跟你說，唉，你又聽不到了。 可能是啦、啊、即是可能 他見我這樣的， 或者我問一問，因為 我不是跟開你這麼多節目，我想問你剛才陳師兄就說瑩熙、啊、家有一隻東西即經常都住宅在那裡，那個詳細一點是怎樣？ 其實呢，如果大家有即聽開手令的話，就即经即由远古啦，讲紧我哋以前由以前嘅手灵嘅话到而家开始，都 至于远古嘅，系几 年 前 啦，几年前听我哋即以前六十八嘅时候听我哋 IBHA 嘅就而家 IBHA 同讲紧手灵嘅话，都有讲过瑩熙其实屋企系有不约而同喺唔同嘅时段咧，或者喺唔同嘅时间咧，都会出现一把女声嘅，久唔久喺屋企喺佢屋企噶嘛？ 分享一下啦，有时系。 有时是男声，有时是女声，又只是一个男一个女的声，是吗？ 不是啊，先话是有阵时咧会听到唱哼歌的声 啦，哼歌 啦， 系 吓、啊，有时就是鬼吃泥的声音啦， 即系话 佛，又或者试过是病的时候，鬼被鬼砸的时候，又见到一些很恐怖的画面啦。 见到啲咩画面、 可能在个天花板都见到个女人喺度笑啦，喺度咁啊，你即系。跟住最底死就係當你係咁念經嘅時候，佢就會話：，你念啦，你念啦，冇用嘅，即係呢啲咁樣。 但係真係冇用嘅。 原因係我自己知道係唔可能要念經嘅，但係嗰次神推鬼拱病緊期間，唔知點解自自然然個心喺度念經。 OK， 其實係唔應該念嘅，因為念到都無效嘅，真係。因為你個人嗰個力咁弱嘅時候，你仲都係念經係使得嘅，真係。 係啊，其實更加助長。 咁但係我。就咁樣去意會，就覺得就係、是、因為以前做都係做開一啲節目嘅時候喺屋企錄噶嘛，咁、有時夜媽媽就去揾一啲好舊嘅歌啊，係 啊，即係夜晚錄懷想曲嘅佢啲係夜媽媽。 類似呢樣 懷想曲，我知係夜晚錄嘅以前。 以前係啊，好夜嗰陣時錄。 佢專登揀十二點一點嘅時間就懷想曲。 靜啊嘛，可以聽得清楚嗰啲舊音樂。 鬼食泥啊嘛，聽得清楚啲鬼食泥。 結果咪聽有陣時聽到啲哼歌聲咯。 所以， 即係你錄懷想曲嘅時候都會打嘢㗎。 而家懷想曲我唔會喺夜晚錄㗎啦，已經。 哦，你喺電台錄， 因為 嗱， 即 係有時會係喺屋企朝頭早錄咯。 系啊，因为以往我哋以前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喺瑩熙屋企录嘅时候咧，都不论佢我哋录手铃又好，或者录怀上嗰度咧，不约而同地咧，都 有啲 异样 嘅嘢。 异样 记唔记得我哋当时第一次开始喺呢度录音嗰件事？ 我都记得。 唔讲啦，嗰样 唔讲啦，嗰件事记得，但系唔讲。 过咗去就算啦， 唔好再唔好再提。 屋企嘅嘢系冇关嘅。 系啊， 因为 有冇出现过嗰种情况？ 我成日话屋企系。因为我家不装地主，就屋企只是拜观音，观音是慈悲，所以不会话去。 但系唔系观音有观音的时候会有地主嘅咩？ 唔关系嘅，喺你装唔装嘅啫。 系啊， 观音 观音还 观 音， 地主一样话一样嘢嘅吓。咁、但系我家因为以前房署唔俾装地主咧，咁冇装，咁啊结果就好多我形容做过客咯，大部分都是过客嚟嘅、 但系依家唔装嘅原因就系话我以前冇装开就唔再装， 唔装啦，无谓装啦，系啦、 啊，即系其实 唔好嘢买咁多。 系啊，以前老人家讲开就系你冇做开嘅嘢就 唔 好继续做， 就 唔做啦。 但系就拜开观音就继续拜啦，咁吓。其实都唔会话骚扰我啲，即系唔系话特登去搞我，可能有阵时我自己即系。 可能習慣有陣時喺屋企念下經啊，或者係有陣時上網即係聽播一啲叫做音樂啦， 舊音樂 啊，舊音樂或者係有陣時佛教音樂都會播一下， 即係真係舊到係即係可能五六十年代 咁。都 係 嗰句啦，三四十年代。嗰啲上海， 嗰啲 上海老歌啊，例如話，甚至乎係廣東音樂啊，小明星嗰啲嘅男音，即係咦爺爺嗰啲啦嚇。 我真係舊得好緊要 即係都會聽啊，甚至乎變態都有陣時打齋音樂都會聽， 打齋 即係道教音樂都會聽啊。咁其實就可能 哦，唔好意思，我又想問一問，打齋音樂係咪即係嗰啲類似破地獄音樂嗰啲？ 其實係道教音樂，正確嚟講，只不過係。不同的篇章用不同音樂咁解啫，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傳統的中樂都是一些河車河車咿耶耶咁嘅啫嘛，咁所以我不覺得出奇嘅。 Okay. 但係就會出事啦，聽嗰啲。 但係嘢點解會惹到翻嚟？就並唔係話啲音樂， 即可能係嗰個年代嘅嘢， 而係嗰個內容有關。 哦，個內容有關。 即例如話，我聽打齋音樂，喂，擺到明係打齋破地獄嘅。嘅畫面喺度播緊聽緊，點會唔會遇到啲怪嘢？ 或者佢就走去例如聽一啲可能講緊係一啲即經文上嘅啲歌曲咁，突然間擺明。 但你頭先話係有啲，因為有啲比較舊啲音樂，如果唔係依啲咩經文上面嘅歌詞或者 咁，好可能就係嗰個過客嗰位朋友遇到一啲嘅故事，佢嘅背景係同呢啲有關咯。 或者可能佢即係在生嘅時候好中意嗰首歌咁樣。 例如我打個例子，方靜音五十年代好早就瓜咗，交通意外死呢個紅突然間紅起嚟嘅歌星，有好多上咗年紀嘅人好中意聽佢嘅歌噶。咁可能我播緊方靜音嘅時候， 聽到自己中意嘅， 聽到自己中意嘅嘢，佢咪留喺度咯。啊，點解呢個後生仔會播呢啲歌咧？ 就會咁識嘢啊，識播 啊？點解會播方靜音 咧？啊，識都喎，播放聽 啊 嘛。 咁樣咁唔奇啊嘛，係啊，咁變咗就好可能就因為咁有一啲嘅過客咯。不過好奇怪就係、是，我都懷疑嘅就係唔係真係係，因為好多時候我遇著嘅咧都係女多。 佢真係遇都係多數女多。 男少，咁變相就會唔會係同一個咯？ 有魅力。 唔係，係咪即係意思話係咪遇著同一個女鬼嘅意思？ 哦，同一個，因為即係你係唔知係咪同一個嘅。 其實我哋冇，我哋到而家都冇認唔 到 啊，係啊。因為佢好多時候，即我成日都講話點解我哋，我就問啊，會唔會有機會又係同一個人呢咁樣？ 我亦都唔會去特登 去查，因為冇咁嘅必要啊。 明白。 係啊，但係就經歷咗禮拜嗰日之後咧，禮拜二啊，今即係而家嘅錄音時間啦，禮拜一同禮拜二嘅都係。日光日白嘅其實，但係大家都知呢呢幾日好潮濕，個天其實就暗暗嘅， 天陰陰咁樣咯。 好自然停車場都會話，當然啲燈光又有限啦。 陽光又唔會入到嚟。 咁但係我都遇著同樣嘅情況，好似今日咁就中途休息就翻屋企食飯啊嘛，咁就一定係穿過個停車場翻屋企嘅。咁去到閘口附近咧，有個車位有架我唔記得咩色車啦，已經。但我好記得佢，我好記得佢個左手面個座位其實有個箍，有個即係嗰啲箍筍。 頭箍。 頭箍。 即係 頭枕。 頭 枕。 頭枕 係啦。係、 啊。 有個淺色嘅頭枕嘅。係。點解會咁留意嗰個位咧？ 你見到個頭喺嗰度啊？ 我留意到有個。有个人坐咗喺嗰度，就系挨住个头枕， 但系见唔到个人。 你最初以为系个人嚟嘅， 即系你话见你见到好似有个人坐咗喺个司机位。 咁样讲，我就系行过嘅时候， 司机位隔篱 嗰间，突然间就系望到嗰架车，嗰个位，由佢个侧面开始就望到有个人，司机位隔篱嗰个位其实就系、是、就坐咗个人，嗰、那个男人嚟应该系，就坐喺度挨住个头枕，好似好舒服咁样嘅 ，relax 系啦，好 relax 咁。但系我系将我嘅目光凝视住佢，一路咁行，一路望住嘅时候，佢慢慢消失咗， 即系慢慢淡化。 哦，即系朋友仔嚟嘅。 跟住就发现架车有嘢， 架车有咩嘢咧？ 咪、就系朋友仔咯。 哦，即系嗰个人就 即 系 有机会嗰架车有嘢咯。 架车会有咩嘢咧？ 即可能撞死個人。 佢嘅背後可能有一啲故事我哋唔知咯。 即係會唔會係類似咩撞死個人啊？ 或者係可能有 交通意外？ 唔一定嘅，好可能甚至乎可能運送過屋企人嘅骨灰啊，或者係可能去過一啲地方咁惹到翻嚟都唔定。 可能依附咗喺架車度都。 即可能去，可能揸過去紅磡咁樣就有啲。即是搭順風車， 是啊，講不是的，是啊，分分鐘都會發生的，這些 或者其實那麼啱在那裡路過去坐下那麼動作， 記得頭像好像很 正的，那麼我就覺得哦，又是這些東西，禮拜二是剛剛是今即是錄音時間發生， 男人來， 禮拜一呢就不是了，就禮拜一的下午行翻又系行又系穿过嗰个停停，其实同一个路径嚟嘅啫。 系 咁就遇到就系啲角落位有人踎咗喺度啦， 有人踎咗喺度， 但系今次啲人咧就 真系人嚟嘅， 唔系人，即系冇形象嘅。 我冇形象咁， 即 系 所谓冇形象咧，就系话即系我睇唔到佢系一个实体，我只系睇到觉得佢似一个影 shadow。 是人影， 人影黑掹掹的人影踎咗喺嗰啲角落度，系啦，咁就踎喺度做咩咧？我觉得佢似系踎喺度，好似 食烟， 飞烟系啦，煲飞烟咁咧， 即 系 嗰啲 吓， 大陆人喺度 扯 烟咁， 系踎喺度嘅，佢挨住啲角落咁样样。 唔系咁又系嘅，即系有阵时附近啲打工仔，其实好多都系踎喺停车场度扯烟噶啦。 系，但系嗰个肯定唔系人嚟嘅。 哦，肯定唔系人， 因为系个 shadow 影嚟，黑掹掹连。不要说五官连啲衫裤鞋袜我都睇到。 好提醒翻啲朋友仔啦，喺室内地方吸烟咧系违反法例嘅。 系一经定罪咧， 系罚5000元嘅。 佢应该系啲冇咩特别嘅过客嚟啫，嗰、那个就，但系嗰个车嗰个就唔知系啲咩啦，就我就冇深究啦，只系望住佢啫咁。佢冇留意到我嘅，应该发现。 即系你见我唔到，你见唔到嗰啲啦。 佢睇唔到我睇到佢咯，咁都冇咩特別。 不嚟嗰度即係成日都講開咁講，成日都話你嗰度。 其實唔係話個地方邪定唔邪嘅問題， 點會聚集咁多？ 係乜嘢問題？ 即係只係好可能係我自己唔好彩嘅問題啫。有陣時啊，運氣上有問題。 即係時運低 啊！因為老實講，你四圍都係嘅。老實講下。就算你出到嚟觀塘，你觀塘到幾旺都好，都偶然都有啲後巷，你都可能會發現啲驚奇嘅嘢。 電台冇啊！電台冇啊！講明啊！ 啊！即系一啲好神乎其技嘅嘢，你都唔敢相信嘅。仲可能你会见到后巷里面就咁闹一闹，有条友咦？ 喺度 记得 永 嘅识得 咩工啊？ 即系大字型撑住两边墙咁样喺你上面咁，你都会觉得奇奇怪怪咁。但系呢啲肯定就唔系飞天禽佬。 即系其实你哋见得多系咪会即系完全冇感觉嘅咧？见呢啲 有咩感觉？ 有咩感觉？ 点解要有？ 即系我未见过咯。 系咯。 即系我见到会惊，我觉得系突然间见到啲咁嘅嘢。 其实我都会怯一怯嘅，有阵时，即系你当下第一眼突然间见到佢，你会怯一怯嘅。 同埋你即系嗰下你会突然间喂，我咁样， 跟住你会定一定神，就会觉得 哦，有咩原来系呢啲咁嘢， 跟住会觉得好似一个普通人看待咁。你所谓何事同我冇关，我唔想知，唔想理，你唔好嚟烦我咁样，类似呢啲咯。 系啊，同埋啊，你讲开一样嘢，不过好似我啲同事唔听我节目嘅，好彩系啦。讲 啊，你同事濑嘢啦。 啲同事唔听我节目，好彩。 阿司徒师傅出事啊嘛， 好彩我啲同事唔听我节目啫，系啦。如果唔系就即系我惊佢吓亲佢，到时转 工转埋， 系 要转西， 我要累咗我老细就唔好啦，系咪？咁咧啊，都搞样嘢啦，又系类似咁嘅状况。咁咧话说咧，诶，有一日嘅朝头早，我有一日朝，我而家呢排都翻日头，咁我好少夜晚，即系我已经好少翻例，好少翻通宵拣。咁咧，翻日头嘅时间咧。咁咧，咁啊，你知道我住我哋工作唐楼噶嘛？喺唐 楼 工旧楼工作，咁咧要你啲楼梯长年累月都都不见天噶啦，即系系啦。咁所以咧 冇太阳晒到啦， 完全冇嘅应该。咁基本上咧，所以就即系有时都会聚集咗啲朋友喺度。 即系你讲紧嗰啲楼梯系类似即系24小时都系靠灯照 嘅。系啊，靠灯照嘅，即 系 好似后楼梯咁咯，即系好似呢度呢啲咁咯。 呢度啲后楼梯咁啫， 系啊，类似咁 样。 系啊，当然我嗰条后楼梯冇呢度咁阔啦，即系条楼梯 舒服好多呢度啲后。 系啊，呢度阔好多，即系你谂下，你当呢我哋即系电台呢条楼梯嘅一半，冇添啊 ，sorry， 三分一啫， 三分一到， 三分一嘅咋嘅 不得了。 系啊，咁咧话说就系我有一次有朝早翻工， 咁我其實遲到啦，嗰日爭啲遲到，遲到咁啊，冇嘣聲咁跑上去。咁咧，我公司喺四樓噶嘛，跟住我就要行啦。咁我樓我講即係講個樓下結構係有人住啊，而家仲有 一户啫， 得翻一户人家住。 全棟樓得翻一個人， 係啦，得翻一户人家人住嘅啫。咁我哋行啦行啦啦。咁我上到過咗第二，我去到二樓上緊三樓嘅時候咧，大家轉個位一望，咦？點解有個？点解有婆有个婆喺度，即系有个婆企咗一个碌头，即系喺个楼梯嘅站。 但系 supposedly 嗰个阿婆唔系住咁高嘅， 唔系。 嗰户系住几楼？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阿婆嗱，以我所知咧，阿婆就即系如果仲有老人家喺嗰座楼住咧，其实已经冇噶啦，应该所有老人家搬走晒噶啦。 哦，即系嗰一户人唔系老人家， 嗰户人唔系老人家嚟嘅，系啦，即系以我记得就嗰户老嗰户系 走咗 走晒， 唔系死咗，系搬走咗， 搬走咗啦。即系我见到突然间见到一个即系我咪講，即係之前有講過有個 故事，就係話有一對夫婦老夫婦嚟嘅，係 啦， 住即係係尾二個户人家嚟嘅。後來個男户主死 咗，伯伯過咗身， 過咗身啦，咁就跟住女户主就因為屋企人擔心佢，就搬走咗，係 啦，搬走咗啦， 剩翻一户， 係啦，所以就應該 suppose 冇老人家喺度噶啦。咁咧突然間咧，我就行緊樓梯嘅時候，之際我就突然間見到個老人家企咗喺個 婆婆 背住阿婆婆啦，係啦，婆婆嚟嘅。白头发咁背住咗我后边，即系佢背住我嘅。我上紧楼梯，佢望住嗰头，但系咧佢望住嗰个咧，其实咧，我哋嗰度啲楼咧，其实特别有气窗噶， 系， 即系佢所有嘅气窗，其实喺个单位度咧，中间有个窿位啊，玻璃窗， 气窗咁， 系类似咁，但系嗰个 即系 through 个气窗望过对面， 佢好似系望住入边嘅单位， 单位里面 系啦。但佢嗰個位，但係嗰個位置咧，其實好尷尬啦。佢即係其實咁講咧，二樓同三樓中間，即係三樓上面嗰係三樓嘅氣窗啦，跟住二樓嘅氣窗啦。咁但係以婆婆嘅高度，啱啱係望住中間嗰個陣嚟嘅，即係佢望佢應該唔係望緊嘢嘅， 即 係其實連氣窗都唔係望緊條梁啫，可能 係佢望緊條頭行嗰條梁咁啦。咁我當時其實就煞停咗，因為我 放 棄。唔係，我唔係。喂，首先第一樣嘢，我就即係有時有啲老人家喺度嘅時咧，嗱，我嗰座樓咧，其實一棟大廈到大門咧，其實係長開嘅，因為冇鎖。咁有時有啲老人家咧，佢哋執完紙皮擺咗喺我哋條樓梯度嘅，有時即係收埋。咁我覺得唔出奇嘅，即係有時見到老人家企咗喺度唔出奇，但係咧就係嗰下我就突然間煞停咗，因為我頭先講嗰時候真係好窄㗎嘛。咁我就煞停咗停咁樣，咁我就以為老人家。我就等啲老人家係咪有所行動？ 係咯， 佢係咪搬緊嘢落嚟咧？或者佢咪要幫手咧？咁我就企咗喺度。咁究竟發生咩事咧？留翻下一節再講。 好。成功有咩竅門呢？年青人又點樣奮鬥先至邁向成功呢？藉住佢哋嘅故事，由 Annabelle 同你與詩並進。逢星期五晚九点到九点半 ，IBHK 一台约定你。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甩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靠红。 逢星期五晚九点半至十点，有我哋逼科。 觉得其实是有个心重要啲咧， 个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想玩啲乜嘢。 我哋最中意嘅 ACG 啊、动画啊、剧集啊，我哋总之同宅有关嘅嘢，我哋都会乜都会讲。 冇错，系啦， 我系阿谦啊， 咁我就系查理啦， 我叫星红啊。 逢星期六晚十点到十一点 ，IBHK 二台， 宅师派。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港人治港，听港事，港人港事。Ricky， 盈熙。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在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好打不平，为民发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刘海彭氏咪，刘海彭氏咪，好啊，好复杂啊，好啦， 够啦，停 啊，咁啊， 破坏我哋嘅节目气氛。 圣上节，唐楼个怪婆婆啦，喺个楼梯上面， 哎、 又唔系望气窗，就净系望住条梁，所谓何事咧？ 梁里面咪收埋咗啲嘢咧？ 我都懷疑是係啦，好翻翻嚟啦，咁啊繼續講翻，咁啊咁啊頭先上一節嗰度就我見到阿婆，咁我企咗喺度啦，咁啊我其實企喺度點解？因為我先講個條樓梯好窄，咁我驚阿婆有所舉動，所以我就 因為太窄就大家肯定會撞到， 係啊，因為 即係想讓佢行先， 係啦，我就諗住讓婆婆行先，跟住我就企咗喺度， 點知佢上嘅？ 唔係，跟住我戴住，其實我平時都戴住即係耳風。出街嘅，咁我其实听紧歌嗰度，咁我就听歌等啦，咁我喺度 hold 咗几 hold 十秒， 突然间， 唔系 hold 十秒，跟住我就望住阿婆，阿婆又唔喐，我就望住阿婆十秒，佢喺度惊到唔喐。 但系你望佢十秒嘅时候，你有冇谂过话，不如我行先嘅咩咁样？ 我有谂过，但系我又惊我喐嗰下咧，佢又喐，跟住我又惊大家，即系我又惊。 咁如果系咁嘅，点解你唔企翻过嚟两个钟咧？ 咁又唔得，我赶住翻上去翻工噶啦。 咪就系咯，咁你应该行先嘛。 诶，唔好问咁多， 唔好问 多 谢。即系 之后点先？ 我好有礼让咁等啦，咁样等咗即系十秒钟咁喺度等，跟住 十秒钟之后， 跟住嗰十秒钟，跟住我就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真系唔等啦。跟住我自己 照上啦， 我就上啦，系咪？咁即系阿婆唔喐，我就照上啦。佢就单一啲行啦。咁咧，我行到上去咧，咁咧其实一路行上去嘅时候咧都冇嘢嘅。其实楼梯冇多级啫嘛，讲紧六七级楼梯啫嘛。咁我上到去，咁当我想即系侧身咁样， 即系让佢啦， 系 啦， 即系唔好撞到阿婆 啦，唔好撞到阿婆啦。 因为我孭住背囊啊，我惊撞， 一撞到阿婆，佢一跌到落楼梯， 就大件事啦， 大家濑嘢啊， 系咪？我孭住，因为我平时孭住个比较大嘅背囊，咁我所以我就专登侧身咁样行啦。等我一侧身拧住面嘅时候，一望与阿婆。 哦，根本冇嗰个人， 我见唔到阿婆唔见咗。 Oh, where are you, 阿婆 ？Where are you? Hey， 即系 摄咗喺个梁度咯，可能 唔知啊。大家系行紧上去，我一行到上去同佢，我同佢平水平同水平嘅 level。 即系话其实佢背住你嘅时候，你都背住佢嚟摄噶，即系你上去嘅时候。 系啊，因为我上到去，但系讲紧去到嗰个即系转弯位嘅时候，其实我系到。平即系同佢同水平，同一个层一 背对背啦，总之就是、 背对背咁样摄，即系我可能挨住嗰个扶手咁样摄过，一拧翻过去，我惊有冇撞到阿婆嘛，就系、是 啊、都要睇睇，惊佢有冇碌落楼梯 啊， 惊 佢碌落 梯 或者掉开咗佢啊咁样，你知道我几轮尽， 谁不知就冇咗， 一拧住唔见咗。 我谂起嗰啲咧，即系你话佢望个梁啊嘛，之前有啲即系我听其他嘅节目就讲到话、啊，有啲人咧即系杀咗人之后就将佢收埋喺啲石屎里边。 咁你谂多咗， 你会谂太多。 我谂多咗好多啊， 你谂得复杂咗啦， 你好复杂嗰、啊、日， 好明显就唔系。 咪咯，跟住我就。我跟住望望，咦？点唔见咗嘅？跟住最即系有咁啱得咁巧咧。跟住我行上一层，跟住再上一层就系我楼下嗰间机构啦。 系， 跟住佢嗰层楼咧，突然间十爪官突然间斩灯。 O K， 跟住 O K， 唔该晒配合晒气氛，跟住我就行咗翻上。 即系已经意会到啦，唔使讲嘢啦。 跟住佢突然间十爪咁样，跟住 咁即系嗰个唔系一位婆婆啦。 我唔知啦，总之我上到去三楼嘅时候， 嗰个系一位婆婆，系一位婆婆，一位婆婆嘅力量都可以咁样处理噶。 系啊，跟住佢十十，跟住就行咗上去啦。 佢唔一定一炸嘢噶，一个婆婆都可以咁样。 系啊，你真系 佢要意会俾你知道佢喺度啫嘛。 系啊， 佢亦都知道你。 其实你都见到佢咧，佢点解要斩两下灯俾你睇咧？ 玩嘢咯， 玩嘢咯。 婆婆都幾貪玩。 跟住我就喺度諗緊，有咪阿婆未走，仲喺隔離等緊我。 系啊，似乎系。 佢接住我又而家夜话，依个夜间而家唔系我嘛。 似乎系咯。 咁咪挂住我又谂紧，即系咪即系见啊呢、這个后生仔后来到夜晚唔见佢咯？等我日头出嚟揾下佢。 平时喺 office 见到佢夜晚。 不过都唔好忘记就系、是，始终栋楼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即系话其实里面嘅户啲住户其实可能都已经七七八八噶咯。 系啊，同埋讲紧以前即楼下啲单位全部，我哋嗰栋楼全部劏房嚟噶嘛。 系， 即系讲紧一个单位劏可能劏四五户咁出嚟。 系， 咁讲紧你都讲紧啲嗰栋楼都好多年历史啦。 嗯哼， 咁所以你话有几多人虚空过往，有几多人住咗喺度喺度过身啊？ 所以真系唔知噶， 无从稽考噶嘛呢啲。 甚至乎你都唔知道究竟佢哋就算啱落成后生嘅时候。呢啲樓究竟裏面有啲咩事幹發生？咁有冇家庭係有糾紛？你都唔知啦。 梗唔知啦，咁遠古啦，已經講緊，即係講緊咁幾十年嘅喎。 即係好多嘢都作 咁樣， 係啊，好舊噶啦呢啲。咁所以嗰朝早係跟住咁聲就行上去，跟住我去到翻到上樓下，有一事回嚟啦，跟住我撳，因為我撳 pass 入去，咁跟住我哋我開咗鐵閘啦，跟住又撳 pass 入，跟住開到門，咦開唔到。 揿错掣， 点原来揿错啫？ 唔系 ，sorry， 原来系个同事喺入边反锁咗。 哦，咁你又系咁拍门，开门啦，咁样啊嘛。 我电台都经常出现呢种情况嘅。 要系咁啊拍门啦，救命啊，开门啦，撞鬼啊！ 跟住个同事话咩事啊？个冇我迟到啦咁。 其实心里面我撞鬼， 唔系其实我迟到啫咁样。系啦，呢个就即系啊谂讲翻起，我又谂起即系呢一单嘢。因为而家夜晚，即系反而我有时而家翻日头咧，即系反而相对地咧， 唔系我有同事都继续质疑喎。咁其实系咪真系廿四小时都见到系啊？根本就不论日头定夜晚嘅， 其实 系见到就见到，冇话分几多点到几多点嘅。 系冇啊，边有分嘅？ 因为都系嗰句啦。好奇的人就是说因为我从来都见不到嘛。 24小时总有一直在做紧。 即是啲人说我从来都见不到你讲这些故事都不知道是真是假那我说都不紧要的你见不到就见不到咯。 不是你见不到是一个福气。 我倒返转头我问他你见到又怎样 是啊。不是我成日都讲所以不是说即我成日都要有。是咯见不到其实是一件福气来的。真的见不到是一件福气。 其实见不到呢就即是意味着不是说个人正不正气的问题而是说你个即是叫做说就算你有这个 concept 就说有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鬼你信还是不信你不 care 的时候其实他不示现给你看是即是表示说你个人是叫做说比较好一点。 嗯 是啊。 调回转就是如果说经常都遇着的那无论他恐不恐怖的样子都好其实即是说你个人的个运气会冇咁好咯，相对嚟。 其实系咪先天影响？即系话，例如你出世嗰阵时你系见唔到，咁其实即系之后都未必会见到。 两样嘢嘅啫，两条路，一啲咧就先天，一啲系后天。后天嗰啲咧就亦都分咗几支，一支就系你有冇修法啦。 因为我知道有啲后天嗰啲就系走去 challenge 佢，跟住之后。他就被迫要現身 你有沒有去修法啦第二條路就是你有沒有經常去玩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啦 即是什麼先那些 第三條路就都是你不想的就是這些叫做冤親債主嘛 啊 即是撞你的鬼可能在 你去旅行的時候法國巴黎某個街頭遇到一隻西洋女鬼西洋女鬼說你前世殺 了我的 險我的我拿亡靈來整鬼你的 你都吹他不漲嘛 系啊，即系有时，即系所以咪就系话，有时呢啲嘢，即系所以咪先，我哋成日节目上面强调一样嘢，就系你见唔到，其实系一件 系件福气嚟嘅，系啦、 啊啊。 但 系 见到又系咪一种唔好嘅嘢？咁我自己睇法就系话呢样嘢咧，就你只能够话系作一种报一种善意嘅精神喺度咯。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喺度，你都冇办法噶。咁咪大家和睦共处咪算咯。最紧要你唔搞我，咪唔搞你咯。 系啊，成日都系唔讲 嘅。即系就算我讲你，我讲你嘅时候，我都尽量小心啦。 系啊，尽量避忌啦。 唔好讲得话太过尽啊，成个除非你搞我啫。系啊，即系正如我以往几集我都成日讲话，点解我次次喺宿舍或者即系喺做嘢嘅地方撞鬼嘅时候，我系惊。我是怕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搞我的仔仔 我就是咁样担心嘅啫。 你搞我唔紧要， 系啊，我成日真系有咁嘅心态。你搞我唔紧要，唔好搞啲细佬哥啊，咁细佬哥即系已经好惨啦，本身吓。 有 系啊，即系佢哋系弱能人士嘅时候已经好惨啦，你仲要搞佢，唔系嘛咁。 啊、不过成日都讲紧弱人士，其实佢哋 其实系见到 系啊，佢哋即系因为即系唔知系咪因为 唔识表达咋？ 系啊，佢哋个敏锐度系比我哋一般正常人高啲嘅， 系会高嘅。我曾经何时都有听过啲故事，话有啲试过，唔知云海都有分享过，话佢以前做社工嗰阵时啊，都有试过一个经历，就是、有个弱智人士就成日企喺华富村华景楼楼下， 系 望上去，跟住后来发生咗单跳楼案。咁佢就怀疑呢个仔仔其实系 即系早 有 个 有 个 预知，就话呢个地方会有人跳楼， 嗯， 吓会有咁嘅感应。 不如果俾我预知到有人跳楼，我就更加唔会。 但我话你听啊，如果你预知到嘅话，咁你真系好大剂啊！ 系啊， 系啊，系其实系改变唔到嘢嘅。 诶，上几集我哋又分享过， 系啦， 改唔到。 即系命运呢家嘢，你话要点样改，系唔系由他人去改变？系啊。即是由自己那边， 即可能你直头知道那个人是叫你走去找他倾偈，其实你都改变不了他， 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 他会用其他方法来处理了， 取代了， 因为 他是那天死，他就那天死，不过争在不跳楼。 我引个例子咁讲啦，就是如果大家是有是一些教徒来讲啦，即是东方的教徒，即是例如佛教徒、道教徒都，就会了解到，就是说有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即是明代的时候，不知道明代清代有个叫袁了凡 的先生写的，他其实有分享到一件事，就是其实看上佬批他很早死的， 嗯， 即是批他的命，你很短命，六十岁应该瓜的， 是， 跟着他就疑惑了，蛤，我六十岁就会死了，但是个看上佬就说，那你六十岁前都很多东西都顺风顺水好好的，咁但系佢就开始好惊啦。当初知道呢个故事之后，佢就好惊啦。啊，我六十岁会死 了，即系成日认住咁样啦。 但系到咁上下，佢就开始疑惑啦。其实命运系咪可以改变呢？系咪人系咪一定要跟住呢个所谓流年批命，话批死你六十岁会死就一定会死呢？佢都疑惑到呢个问题。最后佢系当然就唔系真系六十岁死啦。啊，个命运的确改变咗啦。后来就是知道大约都成七八十岁先死的、啊、有人说扯咁应该是个睇相佬不准啫，但袁了凡就觉得未必是咁，他觉得是他自己即做了一些、福报啦，或者叫做、啊、即一些、平时待人接物上面，或者他在做善事方面应该怎样、做人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他改变了， 即是做了一些好事啦、 啊、就即是告诉大家，你心静的话、啊、其实个人的命运都会改变，但如果你心邪的话，你的命运就很快被消耗、啊、 明白， 就这样 了，即是所谓善有善报， 所以为什么说店铺走了去你求财，你求财的时候，为什么你要用养鬼仔这种负面方法去求财呢？你不去拜一些叫做、 拜财神呢、 我们叫阴神又不要 说是正财财神，因为如果你是做偏门的，你更加拜不到正神，正神不会骚你的嘛、啊、但是养鬼仔一定 是将你所有东西扯得最快，即是你的命 扯高的时候扯最快， 你的命格就 是 说，例如说喂，你明明有二十年的好运，但是你特登将它扯到五年之内，你所有好运都用完 了， 那剩下十五年那些运是什么来的，就是衰运，为什么嘛， 即是你投、啊、即是 credit card 那样，你投资了、 啊、特别是养鬼仔就是会这样的、啊啊、人是以为说养鬼仔一定是好，对不住，看看你用在哪方面、啊、如果你是说纯粹你不是去做要去做嘢嘅，你纯粹系为咗一个福德， 唔系系啦，福德 兴趣啊，撞鬼咯，如果兴趣 你兴趣养鬼仔咁样， 兴趣养鬼仔真系大剂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为咗福德嘅，就系话去好似超度一样，咁你唔同啊呢样嘢啊，呢个纯粹系一个唔求回报嘅一个布施精神， 回向嚟 啊，一个好事嚟，但系如果你话调翻转啦，我养鬼仔目的系要佢帮我求财。帮我求个靓女翻嚟做老婆，或者呢样嗰样， 咁其實個代價咪就係你嘅運氣咪越嚟越差咯。 因為你透支緊你自己嘅運氣。 但係啲人就以為話係隻鬼俾力量佢咯，對唔住，唔係咁樣。係啊，好啦，咁啊，即係交代就交代完啦，即係呢個怪婆婆啊，呢啲嚇， 怪叔叔、怪婆婆， 即係其實見到。見到呢一啲嘅怪事，就其實都正如就係我所講嘅，其實我呢個年即係14年尾到呢個15年頭，一直都個運氣都唔好啦。 係，我哋回顧一下，其實我哋過往嘅呢一年入邊，即係我哋今日即係叫做暫休啦。 大事回顧， 新嘅一年我哋就即係過年嗰啲時間，我哋暫時會休息一陣啦。咁回顧翻我哋即係過往呢一年啦。即系我哋心情嘅，或者我同你大家分享入边嘅故事当中， 真系怪怪嘅嘢都颇多啦。 真系颇多，你今年系特别多。 我今年都叫中间啦， 怪 算 怪事连连。 系咪为咗节目需要，所以特别多？ 诶，我应该咁讲，系调翻转啊，系调翻转啊。一个人你即系我记得司马中原呢个台湾鬼王讲过，佢话当你做卖，当你卖，你系卖鬼故事嘅人。啲鬼自然會嚟揾你。 係啊，真嘅。 佢講過呢樣嘢，呢個係幾 tricky 嘅。佢話：假如你係驚鬼嘅人，啲鬼好容易會嚟揾你。假如你係賣鬼嘅人，啲鬼一樣都會嚟揾你。但係佢哋唔係嚟求你，而係佢嚟協助你。 其实 点解咧？ 因为 你攞佢去卖喎、 啊。其实好简单啫，即系我攞我个一个好真实嘅我一个做一个例子就知道、啊。我几年前未应承盈希做手灵嘅话嘅时候，即系我未识盈希之前啦，我冇呢几年咧，即都会有嘅，即一定有一啲奇奇怪怪、怪怪奇奇怪怪嘅嘢啊发生嘅。但系咧好奇怪就系我系呢几年咧，我开始做手灵嘅话嘅时候咧， 多咗 就开始多咗啦，越来越多。系啊，即系好奇怪嘅呢样嘢，系即系我觉得系我哋，你话我哋系咪凝住啊，或者系咪真系即系又更啱得咁巧？ 一嚟系个人都会敏感咗，就系、是、有阵时候都会其实一线之差嘅，有时候都会知道话，例如话有个黑影飘过，系咪真系鬼嚟先嗰样嘢？ 可能系差佬嚟嘅咧， 都会有啲怀疑。但系调翻转头就，哦，原来唔系一只昆虫飞过啫。 系啊， 即系你都会突然间，你都会好定 神。即系过分地可能好敏感咁样。 但当然你话呢种敏感同埋话真系见到嘢嘅时候，梗系你会好理性识得分析啦嗰下。只不过系第一时间会有啲敏感。会留意咗，但系一定神睇清楚咧，就唔系嗰样嘢嘅，你就会安心啲、啊、但如果真系遇到，咁你都冇办法噶。 系啊，即系可能我哋以前可能就算我哋真系同样地可能发生过呢啲嘅嘢嘅时候，可能我哋可能好轻描淡写，或者系即系好啊，觉得啊好特别嘅啫。 好似话今年我系见多咗呢啲，即系以前就系成日啲黑影啊、白影、啊。 系、 啊、 你今年见得好实在啲。 或者声音啊。 系啊。 但今年就见。聲音我都是近年才開始有，以往都很少有的、啊、但是近年多了啦，還有見到一些比較半虛半實啦開始，但是我都是那句啦，就是某程度上他們不會不知道你做什麼 的、啊、 他不會不知道你是你的背景或者 你是一個什麼的人，特別是當他處於一個環境內的我哋叫地薄靈啦，佢唔會唔 sense 到，但系我唔會介意俾你 sense 到咯，就係話，只係話你喺我面前嘅時候，你想點嘅啫？究竟你係嚟求我做嘢啊，定係你有嘢想講俾我聽啊？定抑或其他嘢咧？啊！但系我就永遠都去處於一個態度，就係話你唔好嚟求我啦。 但係鬼係會求人幫，即係。求一啲喺陽間嘅人幫佢做。 我老實講嗰句啊，我咁耐以嚟，我即係喺今年我咁多次經歷遇到嘅時候，其實好多好幾單嘢都係求嘅，其實係有嘢所求的。好似最近禮拜日嗰晚嗰個頭先上一節所講嘅嗰個女鬼喺度，唉咁樣樣。 即係其實佢係唔開心，有啲嘢想求你幫你，即係叫佢幫你咁樣。 唔知啦，因為佢睇佢感染唔到嘛。 一嚟我感应唔到佢喺边个位啦，佢想点啦，我 我冇好似七月十四嗰日咁嗰晚嗰三隻嘢企喺我後面，我佢鬼食嚟都係咁，但係我係聽到，我係感覺到佢講咩噶嘛？咦，呢條友講咩啊？好似講緊我哋，即係呢啲咁樣樣係你 sense 到噶嘛？但係嗰個人我根本 sense 唔到佢講乜， 即係推唔啱個台啦， 推唔啱啊嘛！咁你咦鞋鞋都冇用噶，咁我就算我定曬神，我咁細緻我都聽唔到你想點。但係我都永遠都係處於一個態度，就係話，當佢咁樣樣嘅時候，我都會個心裡面都會諗。你不要来求我了，我帮你不到了，我又不是什么大师、啊、你要找你找司徒师傅。 你这样想他就会即自己知道你帮他不到，他就会自己找另外一个 target 这样。 弹开了。弹开了。我好彩的都没有说遇到他们说你不帮我我缠着你。就没有的。嗯啊、 有些这样的东 西。有 的，你不帮我。 是啊。 是啊， 我咁幾唔講道理喎，佢哋 係野蠻噶。不過好在一樣嘢就可能 有野蠻嘅，亦都有好嘅。 我自己態度本身好 strict 啊，叫做即係好單向，就係話如果遇到呢啲佢有咁所求嘅時候，佢知道我見到佢嘅話，感覺到佢嘅話，我第一時間我就會話你唔好嚟求我，我幫你唔到，唔使問，唔使講。就得了。 咁嚟到即系嚟到马年最后一集嘅守灵夜话啦，咁或者问一问啦，咁即系啲鬼会唔会帮你嘅咧？ 睇下乜嘢咯。 即系如果佢知道你系 get in trouble 嘅， 如果话佢系特登去惹麻烦整蛊你嘅，咁佢咪大剂咯。 系啊， 佢都好大剂噶，因为佢会知道其实某程度上佢唔会放过佢噶嘛。 唔係，I mean，即係話佢知道你可能將會遇到啲麻煩嘅時候，佢會幫你。 哦，如果另一方面呢方面嘅話，咁要視乎翻嗰個究竟係咩嘢咯。 係啊。 如果你話一般路過嗰啲，佢點會咁幫你啫？ 即係可能你曾經幫過佢，佢先可能幫翻你咁樣。 除非係咁嘅啫，係啊，其實好現實嘅，同人都一樣嘅，咁交易嚟噶嘛。 係啊。等價交換。 所以就話，就算我遇到 trouble 嘅時候，你喺佢喺度側邊食花生，我唔介意，我唔會話佢噶。但我會調翻轉頭話佢，就係因為你企喺度。搞到我可能遇到麻烦啫嘛，但系你话如果佢会咁样嚟救我嘅话，我都唔会帮佢噶。 或者要真系会救我哋嘅，就应该系我哋嘅祖先啦。 系啦， 系啊。 其实祖先系咪真系会喺附近帮住？ 最后少少时间啦，系应该讲都讲埋啦。即系上次阿神仙有讲到佢某个朋友嘅妹妹的故事啊嘛。 是 其实我都冇讲得好实嘅，就系呢样嘢我屋企人都唔好信啊。我自己都相信嘅，就系因为在我家族史里面呢，其实我对上了一个家姐的。是好、啊、我出世的第二啱啱都是几十几日的事他就过了身了。 你出世十几日他就过了身 了。他过了身了，因为某些缘故过了身了。 几岁啊？ 病了三岁到了。 三岁到。 但是此后其实就屋企其实很多时候我遇到什么古古怪怪一些可能意外啦，我哋形容。 可能跌亲啊，擦损下手啊，剩啊嗰啲。 你以为咧，碌落楼梯。 碌落楼梯， 一啲事都冇。 哦，即系你系碌。 最多可能系皮外伤，但系 你碌落楼梯一啲事都冇。 冇咩特别事。 喂。 而且唔止一次，但系、 哦、 最多都系冚到个头都唔会话即系好严重嘅事。大家都知道，即系细路仔冚， 即系 碌落楼梯冚到头嘢都好大剂嘅，但 系 都只系话啊，可能碰碰撞到啲面， 即系淤 咗啊，肿咗少少，但系又其实冇事喎，完全个人。 嗯。 咁但系即系一直以嚟，我都会认住，有阵时都话我细个时候个灵感系有阵时会突然间觉得后面有人行过，但系屋企系冇人。就算我搬咗去，即系以前住九龙湾，搬去将军澳都系遇到同一样嘢，就系都唔会话遇到有啲，即系遇到咁嘅感觉，但系永远都系屋企冇人嘅时候，就咦， 成日都系边人行 过，好似有人行过，但系冇人。我就成日觉得似乎系有一个屋企人守护住呢个家咁咯。 嗯， 但系呢个只系讲紧我十岁以前嘅事。 嗯， 十岁之后究竟系佢仲存唔存在，我唔知道啦，已经。我亦都 sense 唔到呢个人，咁、到我大个开始，究竟几时开始又再即系比较 sense 到灵异， 又再出现 啊？唔系啊，我已经意会唔到有呢个人存在噶啦，可能已经投咗胎或者去咗第二树，我唔知啦。即系去到我去再开始出嚟做嘢，先至慢慢又 sense 翻呢啲嘢，同埋嗰阵时啱啱开始可能信宗教啦，有宗教信仰开始啦，咁就变咗就 咦，好像有些東西又不同了， 即是又覺得這個感覺又回來這樣。 另一樣感覺， 另一個感覺已經 是、 okay、 即是像是什麼呢，我是知道是鬼的了、啊、即是擺明是鬼，以前都很喜歡聽鬼，但是 但是他就很鬼， 但是不是幾可說會遇到有即 是那 麼, 那麼多樣東西、啊、叫做 衰鬼。做什麼衰鬼 不好意思，對 不起，意思說不是說單一一個遇到，即是很可能有時候遇到那些黑影白影，遇到那堆其實基本上已經是陌生的、 嗯、 是很陌生的東西， 不識的， 即不是一個 不識的， 即是這樣說，即如果好像 我明白瑩熙的那個想法，就是你、我們一定即我們可能你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朋友在你身邊的，即係可能有好多虛空過往嘅人啊，或者過往，可能但你同佢可能素未謀面，或者大家互不認識嘅，係啊。但係佢嗰種就係你好似就話啊，可能以前即係有一個你唔同㗎。你如果嗰個即係我哋講緊朋友仔，佢喺你身邊出現嘅話咧，嗰、那個人嗰、那個感恩嗰、那個人感覺，你睇可能未必認得到佢，或者未必見到佢，或者可能你感應到佢存在。但係你嗰種感覺係會覺得係一種親切感嚟㗎。即是你不知道在哪里来的那种感觉，是你觉得好新好熟，但是你知道应该是没见过的。 是 即是以你自己印象中你没见过他存在过，你不知道他是哪里，但是你总之突然其内会有一种亲切感在那里。 是啊，即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小的时候遇到那种感觉就不是说陌生的， 是很好的，即是那种感觉是似乎他是在那里守护 着你 这 样 的。但是到我出来做事之后，那些呢就不是那回事了。最初見嗰啲影咧，其實基本上都只不過係可能佢真係百無聊賴留喺度 ，show off 嚇、啊，或者咁啱我唔好彩遇到佢啫。 係啊，即係佢咁啱。 但係佢又唔係話嚟搞你，唔係成嘅，只不過係 唔小心俾見到。 我唔好彩見到佢啫， 係、 啊、或者佢唔好彩俾我見到。 亦都冇回應㗎，其實係冇回應㗎，就唔似話 即係大家 係 冇任何交流咁樣嚇。 冇㗎，冇㗎、 啊 okay ， 最初係冇㗎。 你咪当平时好似行街咁，你成日好多人你身边行过噶、 啊啊啊。直到系近呢两三年开始做守灵开始，就发现转咗啦。 好， 佢哋 sense 到我嘅 sense 到佢嘅时候，就 是、 大家 即系 知 道我哋系卖葫芦，咁佢就走嚟。 大家知道大家底牌嘅时候， 等、 欸、 我俾啲货你先咁样， 加啲货俾你。 佢嘅俾货我就唔系佢讲一段经历或者故事俾我知， 系俾你感觉到。 佢试验俾我睇、啊、或者俾我感觉到，然后就等我去 讲。 好啦，咁啊，新年前最后一集《水形夜话》啦，咁嚟到呢度啦， 系啦，咁就系咯，希望过年顺顺利利。 Yeah, 过完年三月零到嘅时间就 翻 嚟啦， 三月头我哋会再强势回归。 好，咁啊，下一集啊，记住同一时间唔好走开，有第二啲嘢听啊。 系啊， 好啦，呢集嚟到呢度，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